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周贵妃意图劝英宗易储，便秘密同身边亲信商议此事。万贞儿知道后，也打算同李贤单独见一面。5月初9，太子一早便像往常一样去文华殿东厢就学。当日是李贤主教，万贞儿便在右春房等候。万贞儿心里有事儿，不像以往那般静得下心来。过了一阵子，便行出右春房，漫步到东厢窗下，侧耳听一听太子上课情形。这时传来李贤的声音： 太子殿下，下边臣应讲至何处？ 太子的声音传了出来： 先生昨日交代欲习《论语》中君子小人何同章。 对，君子与小人乃古人最为经常讨论的题目。身为一国之君，应该任用亲近君子，贬斥远离小人之道理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不容易。史上亲小人之国君皇帝并不少见。太子殿下请回答，为何君子为官升职难而被贬义，反倒小人升官易被贬难？ 太子答道： 因为小人喜欢逞能显示才干，而且小人阿谀奉承显廉寡耻，而君子恪守道义，对权力财物并无所求，且耻于献媚权势。 李贤又问道： 太子殿下请回答，为何小人时常得势，反倒君子容易失势？ 太子答道： 那要视乎于君主喜好，若明君在上，必然是君子得势，小人失势。 太子殿下请回答， 明君在上，便不会任用小人乎？ 有些小人虽人品欠佳，但却有才干，倘若确实有无可替代才干，小人也可任用，但需要经常警觉，严加管束，使他等没有犯错之机。 太子刚刚回答出这句话，万贞儿便听到李贤一声 然也。 万贞儿四处望了望，一边心想太子竟对答如流，以具帝王气派，一边离开了东厢窗下，回到右春房。午时刚过，万贞儿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以及说话声，连忙站起身来。太子与李贤走了进来。李贤抬头望见一位年约30岁，身穿翠蓝色宫女装，容貌秀丽而神情大方的宫女站在面前，一时有些愕然。李贤懂得宫中规矩，外朝大臣不得无故与宫中女子相见。不过一同进来的太子在李贤面前却毫不在意地显露出他同这位宫女的亲密。太子拉了一下万贞儿的手，转头对李贤说， 我想让你见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他是万贞儿，我宫中宫女，是他从小一手将我带大。 太子违反宫中惯例之举，明显是将李贤当作很密切之人。李贤何等聪明，岂有不明白？万贞儿曾在英宗文华殿正殿接见李贤等人时，躲在后面见过李贤，对李贤的容貌并不陌生。万贞儿举手对李贤行了个礼，口中道， 李大学士久仰。 李贤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万贞儿，但是关于万贞儿在宫中的地位以及同先太后和太子非同寻常的经历，也是早就多有听闻。在万贞儿向他道李大学士久仰之后，李贤拱手道， 初次见面，知道万姑娘当年孤身一人陪伴太子殿下出宫，历尽艰辛，忠心可见，令人钦佩。 万贞儿连连鞠躬， 啊，不敢不敢。 这时秦昌在门口禀报道， 哲贵妃差人来，请太子殿下往贵妃宫有事吩咐。 太子便对万贞儿说， 我去去便回，你陪李先生说说话。 说完便转身随秦昌去了。这一切皆在万贞儿预先安排之中，所以万贞儿毫不慌乱，对李贤说道， 李大人请坐。 啊，万姑娘也请。 两个人在方桌两旁同时入座。万贞儿从方桌上的青花茶壶中斟了一杯茶，放在茶托上，轻身将隔桌双手奉给李贤，再为自己斟了一杯。李贤暗叹，究竟是自幼在孙太后身边长大， 一举一动皆优雅从容，有大家风范。 李贤安坐于椅上，双臂搭在扶手之上。万贞儿虽也端坐于椅上，但后背并不靠住椅背，坐在椅面过半处，略侧面对着李贤，显得既端庄又有礼。 太子殿下对李大人最为敬重，这些年来下学回到宫中，说起最多之人莫过于先生，太子 早将先生视为至关信赖之人。今日虽第一次见面，心中觉得好似同先生相识多年一般。这番话在李贤听来，心中自然舒畅，便回应道： 太子殿下幼时曾被囚多年，回宫时竟已初具文采，听殿下说多得万姑娘为他启蒙，未有耽误学业。 李贤之言本应使万贞儿更加愉悦，但今日万贞儿并非为听美言而来，他话锋一转道：太子聪颖良善，乃国家之幸，但不知李大人是否曾有听闻所谓太子曾经被废，再立不及之说？ 是有曾听过，但储君之立，历来遵循嫡庶长幼原则，皇后无出，庶出一众皇子之中，以太子为长，且太子人品学识皆佳。 李贤冷不防听万贞儿说起这件事，不由得迟疑片刻。想必李大人也认为太子作为皇储有利于国家了。 当然如此。 感谢李大人这些年来对太子殿下的教育，照理万贞儿一介宫女，在李大人面前不敢擅自议论国家储君大事，但想必李大人知道，多年之前便是因为这储君之事，害得太子殿下不仅多年不得同亲生父母相见，还被逐出宫，那种日日犹如利剑悬梁，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被囚岁月，贞儿不想太子再次经历。贞儿指望太子能在李大人辅佐之下将来顺利登位，其中不再发生争位之事才好。李贤留意万贞儿一番话不经意流露出她绝非一介宫女，俨然是太子监护人。不过李贤想到那也是难怪，万贞儿的经历实在太不平凡，便点点头道： 储君即位顺利，国家便是安宁，这也是贤之所望。 不过事情又并非想象中那般顺畅，依贞儿所见，此次有逆流涌现乃无可避免，而太子毕竟年纪尚轻，心地单纯，面对内廷之中那些精心的算计，若无李先生这样才德兼备又被太子心中信赖之人辅佐，他实在难以单独应对。望李大人洞察秋毫，在山雨来临之际挺身相助，太子将来顺利即位，不仅不会忘记李大人之大功，还要仰仗李大人雄才大略，教他治国大计。贞儿也对大人感恩不尽。说着，万贞儿站起身，恭恭敬敬站到李贤面前，便要下跪。李贤见状，立即站起身，一把扯住万贞儿的衣袖道： 哎，不可不可，万姑娘对太子殿下一片心意，李贤明白，算来贤教授殿下学业已是六年，对殿下秉性天赋多有了解，殿下一向用心向学，待贤尊敬有加，贤以为将来太子势必成为一位好皇帝，况且早在多年之前，太子便已被先皇太后立为皇储，太子身份举世公认，万姑娘不必为那些流言所扰。不过说到这儿，李贤放低了声音，不过万姑娘 所处内宫，若有风吹草动，必然最先知晓。若在紧急之时，可遣人往敝府找我侄儿李华东便可。 此次会面，万贞儿使李贤确信了他在太子身边的地位，得到了紧要时候可得到李贤辅助的承诺。此时李贤不便同万贞儿讲得太多，但是早知系英宗有异处之念的李贤早已对此多有思考。不错，太子即位有益于国家安定，那是魏公而言。若以一己之私而计，太子即位以他二人这些年所结成的师徒情谊，可保他在朝廷地位越加稳固。而且太子年轻，对自己多有依赖，性格平和，不似英宗那样多疑善变，君臣之间也极易相处。因此无论于公于私，太子即位是最好的结果。而若是太子之弟建泽即位，他同自己毫无渊源，年纪又小，势必受身边那些太监操控。万一门达之徒得势，非但不得重用，说不定反过来还有祸上身。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万贞儿策划了单独面见李贤，事前事后，太子见万贞儿没有解释见面缘由，也没有去追问。太子对万贞儿无限信赖，推算可能是为他皇位之事，万贞儿不解释必有万贞儿的道理。就万贞儿而言，他总觉得太子还太过年轻，怕太子知道的太多心有负重。正当这边周贵妃等暗自谋划，力图使病重的英宗预先立下懿储诏书，那边万贞儿李贤结成同盟，保护太子顺利即位时，时常得以面见英宗的锦衣卫指挥使门达，眼见皇上气色一日差过一日，心想趁英宗尚在，需将李贤一举铲除，否则万一皇上不会，以李贤同太子的师生之谊及他对锦衣卫所作所为之反感厌恶，到时他自己必被李贤所处。天顺八年八月，当门达迫害前锦衣卫指挥使为人梁上的袁斌时，有一名叫杨勋的奉而上书为袁斌诉冤，书中多处涉及门达。门达自认为有了机会，他将杨勋下狱之后，指使杨勋诬告李贤，杨勋在狱中假意应承，门达大喜，上报英宗，说李贤背后主使杨勋上书诬陷门达。英宗抱病，以门达之请，定次日在午门由三法司会审，并派裴当前往监审。门达胜券在握，想将李贤逮捕与杨勋一同受审，裴当立即反对说，大臣不得无端受辱。门达意想不到的是，杨勋会审中当场表白，自己一介市民无可能见到李大学士，尚书事同李贤无关，只是狱中有人指使出面诬陷，门达之计没有能够得逞。李贤从此更加痛恨门达，与他势不两立。英宗的身体时好时坏，九月中终于精神恢复了一些。那日周贵妃来乾清宫看望皇上， 并陪他闲聊，并且在不经意间将从蒋勉下士那里听来关于太子有同情景泰于谦之事同英宗讲了一番。不出蒋勉下士所料，英宗听了之后极为震怒，当即命太监裴当备好笔墨，其正面有金色龙云花边，背面绘着金色朵云的诏书纸。英宗亲笔在金黄色诏书纸上写下了一楚诏书，其中着墨不多。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当今朕之长子健身，聪颖勤勉，高天厚地，气有大焉，为曾经被废，有在庭文武群臣合奏，恐再次立为太子继承皇位，于国不及。朕赖天地祖宗眷佑，龙应臣民拥戴，方才重祀皇位，须顾国本于万年，几经慎重思虑，为大明社稷江山计，册立皇子建泽为皇太子，特更封建身为尧王，布告天下，贤使闻之。 之后裴当往上宝间取皇上宝玺，在诏书上盖上皇帝之宝印。周贵妃多年夙愿终于达到，心中喜悦非常，表面上却表现得颇为持重。他对皇上说：圣上如今龙体欠安，赖天之佑，好不容易这两天见好，真是国家福气呀。一切之见，这诏书还是先密存于裴太监手中为好，待皇上完全康复了再发不迟。一楚乃国家大事，若此时发出，那朝臣议论起来，且恐怕皇上又要劳神苦思，反而不利皇上龙体复康。二来也容妾将太子这些事情仔细为皇上核查清楚，健身也是妾所亲生，且不想冤枉了他。英宗听周贵妃说的有理，便命裴当将诏书仔细保存好。平民百姓面临死亡时，关切的是身边人和家庭事，身为皇帝的英宗又如何呢？长期在他身边的太监们最清楚，英宗最为关切的是后人如何评说他这一生。自天顺七年起，英宗身体便越来越弱，足疾渐渐入侵心肺，病榻之上，英宗不时感到死亡渐行渐近。对于死亡，他倒是看得开，认为那是上天之命，即使贵为皇帝也无得违抗。但是回顾此生，却有心结无法打开，这便是正统十四年御驾亲征，二十几万大军被灭，直到夺门之变才将皇位从弟弟那里夺回来。之后为了证明弟弟当初是攘夺皇位，将以于谦为首，景泰那些亲信朝臣彻底清洗。英宗卧病之中，将这段往事反复思量。土木之变是他丧失辱国，北京保卫战是弟弟他们保守国家，但是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将他等清洗，不知他大行之后下朝在编纂本朝明实录时，这段历史应如何交代，怎样书写，方保得住英宗之名声。天顺以来，英宗一向利用锦衣卫对朝臣控制甚严，这些年从未有人胆敢对此说三道四，他们或是单于锦衣卫而已，内心怎想不得而知。英宗在，无人敢言，